以下是广告时间。 情满中秋，汇聚北广，假日不停，折扣不停。在9月17号至9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商品更是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今天在我身边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想，欢迎李想。 小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山珍海味啊，这么说不为过啊，大鱼大肉没少吃哈、啊。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不太一样的啊，清新脱俗的这种感觉的啊， 小清新。 对，这个是一个随手就可以吃的零食啊。这零食我们一说可能都有点紧张，说哎呦会不会对胃不太好啊，或者说对不健康之类的啊。咱们这胃啊怕两个东西，一怕凉啊，所以说咱们少吃凉的刺激胃啊，二怕饿，就是说老这么饿着也不是办法。 哎， 所以说平时想点胃一口的时候，那到底选择什么也是一个对身体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很重要啊。 对，所以说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个小饼干。那今天不是普通的饼干，是非常高营养非常健康的饼干，是驼奶粗粮饼干。 骆驼奶粗粮饼干，这个说回来，刚才小云说到一个概念，我们的胃啊，一个怕凉，一个怕饿。怎么理解呢？第一呢，胃怕凉，大家都知道，您稍微多吃点凉的，胃的跟那绞着疼啊，您这肯定知道。但为什么怕饿呢？胃里啊有大量的什么呢？这东西叫胃酸。胃酸呀是一种强酸性的东西，所以呢，一旦胃里空了，胃里没有东西了，有的时候啊，我们那个胃酸就会往上反，它开始反消化你的那个胃，所以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一饿的时候胃部也会不适。那么怕的时候呢，就是这种长期的老是这个饥一顿饱一顿饿这种状态，就胃酸把这个胃给烧坏了。那么怎么办呢？一旦我们出现这种饿的情况，咱们叫小饿小累的时候，怎么着呢？来两块饼干。 哎， 人人都知道这个饼干是好东西啊，对吧？家里呢，你说你拿它当饭吃呢，对，都当顿早饭。但是呢，你要是没有它的时候，有的时候的嘴里又闲得慌啊，它可以帮你关键时刻还挺管事儿。那么咱们家里都得有饼干，而饼干和饼干就有好坏之分了，对不对？ 当然了， 咱们今天选一个好的饼干，叫骆驼奶粗粮饼。 对，驼奶粉这个也是北广生活时间的 明星宝贝了啊，那可是啊。 对，是的。哎，那今天我们换了一种形式啊，让大家这个胃管饱的形式哈、啊，给大家带来这些营养啊。骆驼奶粉非常流行的一种奶源了，但是它非常金贵啊。 为什么要在饼干里放骆驼奶粉？首先呢，如果这个饼干要是香、香甜可口的，它必须得放奶，对吧？传统的我们放普通奶源的那种奶，它有一种奶香味儿，哎，不错，老人小孩都爱吃。但是现在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我们科学认知的提高，知道啊，骆驼奶呢营养又全面又丰富，所以呢，我们就把该做饼干里这个普通的奶替换成了骆驼奶。 是 这驼奶呀、啊，我跟大家说，特别珍贵。骆驼奶以前咱听过咱北广的节目都知道，这驼奶第一啊，它呢产量特别稀有啊。你说其他那个动物吧，产奶动物吧，一天可能产30-40公斤啊，就是6-7十斤的奶。但是呢，这骆驼一天呀，也就是那么2-3斤儿，哎，2-3斤儿的奶。所以呢，咱们叫什么？浓缩的是精华。对不对？它呢非常非常的稀少，所以呢它里边的营养呢是更为全面和丰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骆驼奶啊，它产奶量稀少呢，它每年还分有枯奶季，你比如天一冷了它也不产奶，对不对？所以呢它特别少，但是因为它少，因为它呢又好，所以市面上的价格就很高。今天呢我们在咱这个 骆驼奶粗粮饼干当中，给大家真正的把这个驼奶给您加进去了。哎呀，这说实话，这可是一个享受了。 没错 啊，这让大家吃上这个骆驼奶做的饼干，说实话，那真的不是一般人原来这个享受得了的。我们呢，这一头呢，给您加的是提升的，是提升的，提升到了骆驼奶这个等级。 嗯、 那么另外一头呢，说吃饼干，吃饼干啊，咱们怎么着得有小麦粉吧？ 是， 咱们怎么着都在里边有这个粮食吧？ 对。 哎，一说到这个粮食，平时大家吃精米精面吃多了吧？好多人建议说，这个专家也建议啊，啊，这个老师也建议啊，要多吃粗粮， 没错， 要多吃粗粮，要什么都吃，不能光吃精米白面，光吃精米白面，那身体可能出问题，对不对？那么今天咱们在这饼干当中，这个粮食这一层面，我跟大家说啊，给大家特别添加了粗粮成分，加的都是什么呢？比如小麦的麦麸， 嗯， 哎，麦麸给您加进去了，给您加了什么呢？加了燕麦片 哦， 给您加了芝麻。您想想，这都是多有营养的东西吧？ 是的， 小麦的麦麸也叫做麦片啊，是这种片状的，或者有时候做成粉样的，哎，都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丰富的膳食纤维，营养特别高。还有呢，这个燕麦片，燕麦啊，大家都知道，早饭至少我们很多人煮燕麦粥啊，喝燕麦奶呀、啊，煮燕麦片啊，既营养又健康，还不增加身体的能过多的负担， 是 热量比较低，营养又比较高。很多的，特别是漂亮的小姑娘啊，然后特别注重自己这个身体的形体管理的、身材管理的这样的人群，那是燕麦离不开的。这个我听说小云自己平时锻炼身体的时候，也最后晚上基本上拿燕麦来代餐，是吧？ 确实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别的呢，比如说如果说您觉得不应该吃太多，但是你饿着难受， 饿的， 这个要么就是自己身体里遭罪啊，就是说我们说胃其实也怕饿， 是 对您这么饿着呢，对身体也不好， 不能饿。 关键是我们要吃什么？吃的是能够饱腹感的，就是让胃舒服的，而且还不给我们长肉的。 对， 那我觉得燕麦作为一个可以称得上是主食的这么一款，这个这么一个选择是好的。 所以我们这饼干当中加了麦麸，加了燕麦的成分给您加进去了。您看这吃的也是健康的。还有呢，加了芝麻。芝麻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它给你带来这个饱腹感，它里面又含有这个油酸呀、亚油酸呀，我们就是欧米伽九啊、欧米伽六啊，这样很好的成分，包括花生酸呀、各种甾醇类的物质啊，营养是非常全面的。 是， 同时呢，它也能增加这个非常香甜的口感， 嗯、 多嚼不嚼吧，又好吃又有营养。所以你听着加的东西有便宜的吗？对不对啊？加了骆驼奶粉，加了芝麻。燕麦片加麦麸给您加进去，所以您这袋吃起来之后健康又营养，而且更强调的一点，它不含蔗糖，是零蔗糖添加的，是零蔗糖添加的。然后这样呢，大家一些比如说我们对糖比较敏感比较在意的人群呢，你也可以开始吃这个饼干了。那么这个饼干跟大家说做好了之后，关键是它还很好吃，你知道吗？ 哎，对，就是千万别觉得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误区，说这个低糖的、低卡的、以及这些这个健康的食品啊， 就不好吃 啊。这是其实大家一直以来一个误区。随着我们的食品工艺的提升啊，现在早就不会这样了啊。我们平时吃到那些，如果说我们的饼干啊不太挑的话，可能很多的饼干会比较干、要么就是说比较硬或者齁甜啊。但是这一款的这个驼乳的饼干呢，应该是甜脆适中，我觉得这么形容应该不错。我觉得因为我是很喜欢吃一个款，是喜欢吃酥，入口的第一感觉先是酥脆啊，如果说您牙口不好的话，应该完全没问题吃的啊。后面接踵而来呢是淡淡的奶香的味道，入口后呢，您稍稍的在嘴里面哈、咀嚼一会儿呢，剩下就很快会融化啊，先是酥，后面呢还是融化，这个口感是非常细腻的，而且关键的是不粘牙啊， 对， 越嚼越香，非常好吃、 好吃。所以呢又好吃又有营养，同时呢又没有给身体造成额外的过多的负担、加的是燕麦呀、麦麸呀这些东西。那么这样的饼干呢，跟家里我觉得咱可以备一点，常备一点，多备一点，平时饿了点吧点吧，回家那个小饿的时候点吧点吧，早上起来来不及了抓两块作为这个早饭都可以。咱们给大家什么样的组合包装呢？绿森上品的骆驼奶的粗粮饼干啊，是400克8两，是不是一盒、我们给大家6大盒。 对，这是市面上很常见的一种，就是大盒装的饼干包装。 别怕家里吃不了，跟您说，这好饼干进家里之后，这个没几天咱们就给嚼不完了。这拿两块，那拿两块的啊，我们给大家6大盒。 多少钱呢？单去买的话可能要大几百块钱，因为这是好东西，真的加的是骆驼奶粉啊，真的给大家用到了里边，包括芝麻呀，包括我们说燕麦啊，这个工艺还是很高超的。我用了多少呢？199，今天您就可以把它带走，199块钱六大盒带走。而且呢，在咱直播时候呢，还有给大家一个特别的优惠，再给大家加送两大盒，一共加起来八大盒，400克一盒，4832，3200克，这也就是6斤4两。6斤4两的这个饼干，给大家最后的价格是199块钱。这个价格您去核算核算，非常实惠了。 是的， 您去您家门口的自由市场要那散装的饼干，这价格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这里边保证是真正的正品，真正的好东西，添加的是骆驼奶的奶粉，配的是这个燕麦，配的是麦麸，配的是芝麻，您都看得着的，而且是无蔗糖添加的，您可以放心食用的好东西。 没错啊，绿森上品的驼奶粗粮饼干，连主品带赠品，八大盒下来以后，每盒400克，那就是6斤4两。平时如果说您去单买的话，超市这样一盒饼干都要50-60块钱的。 是的， 今天呢，我们给您打到一个北广售价199元的价格，八大盒您就可以带走，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饼干哈， 饼干 很多时候呢是作为一个零嘴儿出现在我们的食谱当中 的。是 的 哈， 很多人啊，其实吃零食肯定是会让我们感到开心快乐的，不然小时候我们为什么那么爱吃零食呢？但是可能到了成年以后啊，或者说年龄增长以后，大家害怕给身体带来负担啊，老吃零食。但是这一款呢是低油低脂无负担啊，这是它的特点。 低油低脂无负担，这个要跟大家再去强调一下。首先呢，我们这个饼干做的是低油饼干。现在我们说健康呢，是这个食谱当中啊，营养老师都会说少油，哎，少汁啊，这样对身体来说是比较健康清爽的。今天这个饼干呢，就是按照这种现代符合现代人饮食习惯的少油低脂的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来去食用的，所以呢，不像以前那个吃完了之后呢，给身体造成过多的负担，这您可以放心。而且呢，这也体现了我们对于大家健康意识的关注。而且还跟大家说一种食用的方法，这个就挺有意思的。你看啊，小云，你是咱这饼干是独立包装的，一包一包，哎，打开之后呢，直接吃是酥酥的。但是我有一个好方法，咱叫做饼干啊，这也是我们家小朋友发现的。他把那饼干拆了包，他不吃，他让它晾着。他晾一会儿之后啊，他发现那个饼干再一吃，哎，有点微微软了。然后再一咬的时候，有点带有微微的韧劲儿。这个软一点的这个呢，跟那个酥一点的呢，这个口感当中啊，还明显泾渭分明，哎，分的还挺有意思，也挺好吃。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去试试的时候，愿意一块这么试试的，您就把那饼干拆了包，稍微晾一晾。喝那红酒不酱就醒一下嘛，您让这个饼干也醒一下，跟空气接触一下，再放嘴里，能带出那种绵柔的一种口感出来，也是一种不同的风味。怎么吃都行，但是核心的是它里边添加的成分是好成分。 对， 第一，它里边用的奶是骆驼奶的成分，骆驼奶健康又营养。第二点，这个里边用的是粗粮和杂粮为主体的。 对， 给大家用的是什么？用了燕麦。用了麦麸啊，芝麻给您添加进来，所以呢，口感又香，然后里面的杂粮成分又很充分，更加的健康，膳食纤维很丰富，这您都可以多吃一点。 没错， 还有呢，给大家是真的是低油低脂，让大家没有负担，还无蔗糖添加，这您吃起来之后呢，也是心里更加踏实，对于无论是老人小孩来说，更加的安全放心，所以这都是居家必备的小饼干，给您配好了6斤2两啊。 足量6斤2两，是8大包啊，6斤2两8大包一块带回家，199块钱。 是的，绿森上品的驼奶粗粮饼干，主品加赠品，刚才说过了啊，8大盒，每盒呢400克，就是6斤2两。 是， 平时啊，超市里这么一大盒，您可以去看一看，只要打上粗粮的标签，那就是大几十块钱， 是的， 再往上哈。但是今天这8大盒，我们只要199元，您就可以带走，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咱们这款珍稀食材放进饼干啊，这样的寻常吃食里把驼奶加了进来。但是您要知道，只要是一提到这个粗粮啊，健康啊，绿色呀，这个价格肯定就上去了。 是的，您说这种高营养的，您说这种营养比较好的这种食物，其实呢，就是由于啊，我们希望给身体营养的时候，就是在咱们一日三餐当中，就是在咱们一些小零嘴当中，把这些营养加进去，把这些对身体健康有益的元素加进去，您这个才带来的是真正可以长久的，让大家可以坚持下去的。您不是说你这个饼干当中加了骆驼奶，我就吃完之后这饼干就怎么怎么样了，那您就不对了。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正是因为这些饼干当中，我们现在提升了，加了骆驼奶的营养，加了膳食纤维，造成我们身体在吃这种小零食的时候，小零嘴的时候，同样呢也能给身体补充营养，同时呢不造成身体的负担，同时满足了大家口腹之欲。我觉得这就是现在这个食品整个一个行业进步对大家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 对， 而更重要的是呢，今天咱的小饼干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小包装，独立包装，这就符合人现在的这个方法呀。 对，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在问的一个问题啊，可能都是怕说我一大盒开了以后啊，着了空气了， 跑油了怎么办？ 对， 氧化了怎么办？ 会不会受潮什么的？所以说都为您考虑到了啊，独立的小包装不仅是方便保存，更是方便携带啊，您去哪儿都能兜里揣2包，随吃随开。 我你看平时啊，一开车，咱北京城的这个交通情况呢，有时候说不准哪儿就给堵一会儿，对吧？饿了怎么办？错过饭点怎么办呢？先这么着，车里就放一点，放一点之后呢，您什么时候我说我这个饿了，车里有水，跟那堵着呢，撕块饼干先嚼吧嚼吧，嘴里有个嚼骨，吃完之后胃里也踏实了，堵着呗，对吧？有什么呢？对不对？然后呢，再喝口水就没问题。还有呢，我们家小朋友啊，一放学回家之后啊，马上就有什么呢？就饿。大家发现小孩就饿，哎呀，你说刚接完孩子，哪儿顾得上就饭就？怎么砍好就那么好呢？就熟了呢，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呢？先给他拿2块饼干，你先来2块饼干啊，吃着这个点吧啊，先别饿了，对吧？然后一会儿呢，咱们再正经吃饭，这些都是可以备着的。有人说就跟办公室里放2块，下午饿了的时候吃一点，我觉得且比大家没事买的乱七八糟的下午茶吃那个不健康的那个油啊，那个腻啊，齁甜齁甜那个奶油的东西要健康的多。 是， 咱们这毕竟是什么，加的是骆驼奶，奶香罐是骆驼奶的奶粉，我们用的是什么，用的是真正的燕麦呀、麦麸呀、芝麻呀，都是健康有益的元素，少油少盐的这样的饼干，您吃起来跟哪儿放着怎么带着都方便。特别是早饭的时候顾不上吃的时候，要挤车的啊，要这个赶紧出门送孩子的，您直接扔2包在自己的这个车里，在包里，这都行，怎么吃都方便啊，随您自己。 没错，哎呀，骆驼奶啊，小麦麸皮、燕麦片、芝麻这几样元素出现在同一样的食品里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这是什么高端的产品呀？但其实这就是平时我们生活中能见到的，大家都吃过的饼干。今天的这个绿森上品驼奶粗粮饼干，主要就是为您带来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好吃又健康的能随口吃的零嘴儿。这是主品加赠品，一共带来8大盒，每盒呢400克，加起来就是6斤4两。平时呢，这我觉得加起来得大几百块钱了。但是今天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元，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而且特别好的是呢，今天再跟大家强调，我们加的是骆驼奶，我们用的是小麦的麦麸，我们用的是燕麦粉，给大家直接来进行添加的，对大家营养又健康，而且是独立封装保存的，回家撕开即吃，不用担心大罐一开就氧化了。加起来一共6斤2两，再次强调6斤2两，199块钱，比咱们平时去超市甚至去自由市场买了散装的饼干，再跟您说更划算更实惠。关键是北广的大平台给大家全程进行监督，而且呢所有的这些食品的安全的问题您也不用担心，咱们有严格的把控的体系，让大家吃着放心，吃着满意，同时吃着健康，少油少盐，又方便又健康又营养又实惠，给大家6斤2两全部带走，199块钱。